欢这回答。 那一千朵的玫瑰花会换来什么样的答案呢？也许呢就是那三个字，我爱你，有没有呢？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先祝贺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还有那些我们永远都不太想长大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大家儿童节快乐哦。那今天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都在抢着过节哈。那今天的你为自己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娱乐项目呢？那不妨和我们来一起聊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那说到这儿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羡慕我们的小朋友们，羡慕我们的小婴儿们、小 baby 们，说为什么婴儿的睡眠是那么让人值得羡慕呢？那可能就是在他们身后的背包里边没有太多的填充物吧，是吧？小的时候呢童言无忌，而长大之后呢只得是三缄其口。那所以说呢，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看小朋友们的笑脸吧，让天使般的微笑来愉悦自己的心情哦。 传来 SIR 你的微笑。我们说爱笑的人呢，不是自身的运气不会差，而是他会给人的感觉运气永远都不会差。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和乐观积极向上的人一起来交往。那无论成功与否，良好的心态都是你前进当中的推动力哟。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希望呢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呢都可以唤起自己年轻的心。下面一首歌，关喆为梦而狂。 高高筑梦的一战，多少的血汗，梦想不能够计算，要尽情狂欢。 速度加快，不能放慢。哦耶，歌声成为飞般的耀。 逐步承受完了， 冷雨总是滔滔不绝， 挑战我渴望。 别怪天怪地， 还怪自己。 Oh no， 谁信你是万中选一，轻轻的释放。日行千里，英勇不比之前越战场。 求谁与争锋，没人能代替你去挥霍。 我相信我的梦，再多的理由绝不放手。 天心千里，英雄不必只与战场，我们总有一天会遇上，光阔的绽放。身败落成痛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很大；当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很小。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往左还是往右的时候呢，那选哪一条路都是对的。每一条路上呢，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独特的风光。如果不肯尝试，你又怎么能够知道未知的旅程呢？当然了，音乐的世界呢，也是同样充满着梦幻。每一段的旋律的背后呢，都会隐藏着一个精彩的故事。接下来，能量音乐为你推荐来自 Coco 李玟的 Hip Hop Tonight， 讲修行。 On us, so I'm gonna pick up on ya, do it how we did it, just like back in the day without the drama. Couple sexy、yeah. mama, how you tip, tip, with them hip, hip, getting them on them boys with the toys to hold. Taking them for a ride with that knee strip. Damn, how it fits so tight, fits so sick.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to side, time to ride. From the green is how I freeze from head to toe with rock candy. Better believe the VIP is who I'm being. 花开得太 厉害， 目光的人通通在门外。帅不帅？ 跳，自己一个受不了，快要爆，要不要一起跳，自己一个受不了，快要爆。 It's a game, here I am, knock knock on them legs and let me in, beam, but just your body be dreaming with extremeness, bu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the weekend and weekend. Bounce low, get low, yo, nice and slow. Nevertheless, because they can't finesse, I must confess, I'm also fresh, cause when I dress, I'm too impressed. Stop the honey with my magic stick, make him shoot a dirty flick. Subtext, rated X, what's next? Come on, top flex. 在如今的华语乐坛当中呢，满腹才华能歌善舞的人呢已经是不足为奇了，那真正可以晃动我们内心的是才华背后艺人独特的情感流露。那方大同呢就算是比较讨巧的一个了，那他的很多作品呢都是积极浪漫，有着才子潇洒不羁的色彩，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那首苏丽珍。那如果你也喜欢王家卫导演的作品呢，那你一定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那么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呢，苏丽珍穿着高挑的旗袍，那俨然的中年妇女，具有多情浪漫，风情万种。那方大同创作的这首同名歌曲呢，正是应景于电影当中的情节，生动地唱出了苏丽珍感情当中那些无可奈何的篇章。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方大同带给我们的苏丽珍，听听看吧。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知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叫你一直沉默？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墨，两个人快乐有尽多，你才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差不多？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裸，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才怕一的爬不完的斜坡，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

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脸上有了你什么都算刮风下雨，我就是要你，要你待在我身边，保护你直到永远。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 爱情当中呢，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你很好但是不被人珍惜，这个问题呢不是谁有错，而是不管你有多好都不会被对方所需要。这就好比他爱苹果，你却千里迢迢地为他摘了一筐橙子。所以呢，不合适的人呢再怎么努力也是生搬硬套，于事无补。那就算这个人的优点出众像个超人一般，那你还是宁愿找一个自己迷恋的怪兽。那即便他缺点泛滥，但是呢却正中你怀。爱情呢就是这样的，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找对了人，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会是平淡当中最美好的生活调味品，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农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许君推出了新专辑的先导单曲《至己》，至己就是献给自己的意思，这是许君跟自己说的话，也可以当作一封给自己的信。歌曲采用的是同期录音的方式，跟乐队一同在录音棚里一次完成，不做任何后期剪辑，是音乐的长镜头，真实的记录了录音时的状态，靠实力说话，现在的许君又成长了。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许君《至己》。 谁没怀疑过自己，也时常觉得没力气，有好多刹那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于是东张西望，走走停停，不在乎沿途风景，固执地拼了命要与全世界为敌，在人间变得话越来越少，会不自在于嬉嬉闹闹，在夜晚时总比白天清醒，这就是我啊，管他什么伟大不伟大，痛快是舞蹈，难过是歌唱，就算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没有缺点的人生呢是一个童话，把自己抬得过高，别人未必仰视你，把自己摆得过低，别人也未必尊重你。没有人是完美的，无需遮掩自己的缺失，做人呢要能够抬头也能够低头。一仰一俯之间呢不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所以呢我们可以朝着零缺点的方向来规范自己，但是呢不要以此作为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所以呢听听看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带过我们的零缺点。当我们面对不完美的时候呢，不要抱怨啊，你大可以欣然去接受，因为呢，这才是人之常情嘛，是吧？世上呢，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处人呢是不复杂的。即使呢，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呢也不会过得慢一点。所以呢，学着踏实而务实，越简单就会越快乐哦。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的后盾之后呢，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的，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今天是周末，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周末愉快。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下周再会喽，拜拜。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ll start real slow.